锵锵三人行，诸位好，海璐， 晚上好。 今天啊，我们要谈一个你没见过的人。 我没见过很多人。 对，这个人你没见过，你也听说过。 哦， 他就是毛主席， 我见过 毛泽东。啊， 我见过。 你什么时候见过？ 虽然他去世的时候我还没出生，但是我曾经在12岁的时候去瞻仰过他的纪念堂。 哦， 所以我是见过他的。 你见的是一具身体。 嗯，哎呦，怎么说起这个话题，我感觉我们不气然都有一点紧张。哎，这是有意思。我给你看几张照片。那个年代你还没出生，海璐真是年轻哈，我也还小呢。 稍微表扬自己。 当年，哎，瞧见没有，百万人的追悼大会， 嗯， 天安门广场上，你再看。时代杂志曾经用毛主席做封面， 封面， 哎，文道，咱那天讲这个陈水扁的长相是吧？我就说这个政治人物哈，你说我有时候想，假如毛泽东是一个普通人， 嗯， 你看到一个长的这种面相的人呢，会不会有一些特异的感觉？你再看下边，你看这是一个知青当年的回忆，从黑龙江赶到北京， 嗯， 参加毛泽东 纪念的 追悼大会。 追悼大会。 你知道这照片呢，是从最近这个我的1976这本书里我找来，有好多人的回忆。 嗯， 其中我还看到啊，你，我要跟你告诉你当年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想法。 嗯， 莫言，著名作家莫言写的回忆，当年他是战士，当兵的。 嗯， 当时他说毛主席逝世了，一级戒备，平常他们的枪里都没子弹。 嗯， 那时候发半自动步枪100发子弹，冲锋枪150发子弹。 嗯， 所以气氛很紧张。 嗯， 然后他就回忆呢。当时在毛主席逝世前一两天，他们正在干什么呢？正在讨论那个时候的电影，他不说我还想不起来。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决裂》，后来被说成是四人帮集团的大毒草。那个电影叫《决裂》，葛优的爸爸葛存壮在里边演一个资产阶级教授，最著名的经典的台词叫今天我们来讲马尾巴的功能。大家正在讨论这个问题，突然上面来说，听见中央台说下午4点有重要新闻，下午4点有重要新闻，大家都在猜是什么新闻。在那个新闻播出之前，有人传言说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过去了。然后莫言的回忆啊有趣，他说他们有个参谋，这个参谋啊是有名的小气鬼，到厨房里偷鸡蛋，在战士当中形象不好，很抠门的这么一人。但是他清楚地记得当时在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下午4点钟这个 广播， 毛主席逝世广播的时候，这个参谋呢就拿了一个自己的玻璃杯，表情沉重的在这儿坐着，然后听到广播里说到因病医治无效与什么什么逝世的时候，啪，玻璃杯在地上 碎了， 摔碎了。莫言说当时他的想法就是他是故意的，这绝对是故意的，他这么小气的人怎么能砸自己玻璃杯呢？这是他想好要表现自己的这个 悲痛心 情，对毛主席的对 惊讶感。 对， 你说你这岁数的，你能想到当年人的这些心理活动吗？ 我觉得想象不到，因为我在毛主席去世2年之后我才出生，在能够记事是的太小了。但是我曾经也听我爸爸讲过，说就是说大家召集起来准备听那个高音喇叭广播，说有重要新闻的这个事儿，这个广播一出来之后，全市就是全城啊，他们所有人其实都是鸦雀无声。 嗯， 在过了差不多半分钟以后，突然间嚎啕大哭。 嗯， 所有人就是对他们的印象可能是说毛主席是一个神，他不可能会死。 嗯， 真的，莫言就是这么说，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毛主席怎么可能死呢？ 对，他万寿无疆的，应该 这是不是完全从来没有把他这联系到一起。 对， 我讲老实话，文道，你是香港人哈，我当时9岁嘛。在小学里我印象也很深刻，我觉得所有大人的哭都是真心的。 对， 我记得很清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师，包括20几岁的，包括我们校长都在哭啊，痛哭流涕的。然后呢我们小学生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啊，我看见他在哭，后来 装哭， 我就把这个这样趴在膝盖上，结果呢我往旁边一看，哎，我们那个旁边那同学也偷偷看我呢，对着就小同学。 是从小就很贼，你看这性格就是 对 这样 的。当时就懵了。 哎，难道你看到旁边别人在哭，你作为小孩子，你心里你不害怕吗？ 怕。 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如果是身边周围的大人都在哭的话，我会有一种惊恐感，我肯定也会哭。 你说的就是我当时的心理。 那你为什么还会是？ 哎，正是这种恐慌感，使得我们 不晓得该怎么办。 正是这种恐慌感，使得孩子必须要模仿老师的举止。 对，对 老师都在那哭，孩子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呢。还不知道别的同学会不会跟我一样装呢，就这么看看。 但你说到这个就很有意思，我那时候在台湾嘛，在台湾呢是完全是另一回事，180度反过来，就说哎呦毛泽东死了，哎怎么样怎么样，就大伙就很高兴。然后那时候呢，台湾那边还有一些父老在那边传言说，哎呀那可能很快就得反攻大陆了，所以你刚刚说那个对、说准备好子弹是对的。 当时真是你知道，在这个黑龙江跟这个前苏联交界的那个地方的那个知青、毛主席死了怎么办，村里啊这个是不是降半旗，还发生了一场争议。为什么呢？因为上次周恩来逝世的时候、村里的知青还算有点觉悟，说降半旗，但是村长不干了，你这降半旗，对岸老毛子看见还以为我们投降了。那当时就是，我就发现啊，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 做的东西不一样， 都有这个回忆，就是毛主席逝世，而且这个回忆啊，经常我们朋友聊天， 是一样的， 会提起来。至于你知道，我在这个书里我还看到一个毛主席江青生前的摄影师，杜修贤的回忆，引起我一些感慨。你先看看这个照片。这是杜修贤当时拍的，毛主席这个遗体的，到今天为止保存毛主席的遗体所参照的照片，就是他拍的。你知道杜修贤后来回忆说，他说过了几天，毛主席遗体要进行解剖，取出内脏，以便永久保存。解剖现场也是我去拍摄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地下室进行的。他看到过那个样子，他说至今想起来，心里也很不舒服。为什么要把好好的人解剖呢？某种程度看，得到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我心里真为主席难受。人死后，一切有形的便随之而灭亡，只有对自己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价值的称为精神的东西，西方人叫做灵魂，我们共产党人为之思想，才会永恒的活着。你看，这是他这一个摄影师当时的感触。 不过说真的，这个去瞻仰毛主席纪念堂啊，那感觉是很奇怪的。我第一趟到北京也就去嘛，那时候我真的发现是很多人是还是非常崇拜。那时候十几年前的时候，我记得排队的时候呢，前面有一些人呢在好像就插队啊什么，然后发生一些冲突。然后在前头呢有一个老先生，一个老同志回头就骂，就说去你的，你们这帮小伙子干什么，来瞻仰毛主席了还不好好的守规矩。大伙就静了下来，对，是这样的。但进去看你就觉得感觉很奇怪，因为你知道隔得挺远的，其实是然后你就看到一个，我当时有一个特别强的感觉，这是只是一具身体，这真的只是一具身体。就像你刚刚说的，你刚刚说那些思想啊灵魂其实都不在里面了，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个感觉就很奇怪。 哎，但是你知道吗，像他一样这样的人，毛主席纪念堂是中国这个曾经来瞻仰的人数人 最多的 一个纪念馆。 对， 整天排长队。 对， 那个时候不是意大利那女记者法拉奇还问过邓小平吗？邓小平说要保留。所以很多程度上它有一种象征的这个意义。 但听说毛主席自己其实本来是不愿意的。 没错， 是吧？ 没错。那我觉得啊，其实像我们，你知道，像我虽然那时候9岁，但是到今天说起毛主席，不管他是个什么人物啊，心里少不了的一种敬意，确实是没有办法去除。哎，你有没有听你父母亲讲起过？ 对于我，其实我父亲，我记得我爸爸跟我讲过，说他知道说毛主席去世之后，就他的心情要比我母亲要激动的很多，因为他曾经2次在天安门见过毛主席。我问他，我说爸爸，你为什么说有那么难过？他说，他想了很久，他说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年轻还是因为什么，但是你要说我为什么要那么难过，我想可能就是因为他在他们那代人，甚至是说更上一代人，说我爷爷奶奶那一代人的心目中扎下的根儿是可能是特别的深刻，所以当这个人没有了之后，他们好像没了根，所以他会觉得特别的受震动。 他的 一切存在太巨大，巨大到一个程度，你看那个年代 是再也不会有了， 对，你从早到晚你都没有脱离过它，其实你念的书，你听的声音，你听的所有的，看的路上看的所有标语，一切都离不开它，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支柱啊，那真的是， 而 且真的是有一种大树倒下的那个感觉， 当时的那个气氛，你知道毛主席逝世之后有时候抓那个人，我记得就是当时大人们还说，就不要随便说，就是议论种种的内幕啊什么的，当时会有人向上面汇报的，然后会把你抓起来。比如说有的人就是回忆里边就讲嘛，说就是像刚才讲到解剖毛主席的这个内脏，因为保存遗体嘛，哎，有人就说把这个心肝肺啊就掏出来了，然后这个人呢就给抓了，为什么呢？说你这不是骂毛主席没心肝吗？你看当时的这种气氛到了那种，咱们取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刚才杜修贤这段话也让我想，就是你说的这个事情，实际上啊，毛主席啊这个人对死亡啊看开了，是个很达观的人。我记得他生前呢还曾经跟这个警卫班的说过，说是啊，我爱吃鱼，我这辈子吃了好多好多的鱼，就我死了呀，你们把我扔到长江里去， 我去喂回武昌， 哎，我去喂回鱼去，哎，你看他是很达观的态度。 但是问题是，我觉得有点悲剧的地方在哪里，就是毛泽东不是，虽然他主宰过或者是影响过那么多中国人的命运啊，但是他的命运也不是属于他自己的。因为他就像我们刚刚说，他跟这个国家是根深蒂固的联系在一起了，正正在于有毛主席纪念堂这件事，你才看到他有多重要。重要的不是说这个人，而是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成为一个国家的整个机器的运转的一部分了，他是为了这个目的而存在的。 是啊是啊，所以我就现在就觉得，好比说这个人死后该怎么办，其实这并不仅仅是毛主席的问题，我们小老百姓啊，我有时候也觉得，我也想这些问题。你像我遗嘱都写好了，海璐，我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一个非常谨慎的人的特点是什么？任何问题我都会考虑在内。比如说现在年近四十，从科学的角度讲，任何时候、任何地点均有可能。所以呢，但是我觉得啊，要对这个问题有个看法，有个达观的看法。比如说，其中一个就是，我觉得现在凤凰让我干的活太忙了，让我为这个死亡这个课题而做的一个想做的一件事儿，我没有时间去做。比如说呢，我想去探望危重病人。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一方面是为了关心他们，另一方面呢，就是说你自己对于什么事情感到很恐惧，但是恐怕未来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是不是多了解？好比说，我还喜欢看坟地。就他也喜欢看坟地哈，多看看多了解，是不是会帮助我们轻松？ 可是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想去看这个危重病人，你去到他们那儿之后，你想跟他们说什么？ 那就是一般人家说该怎么抚慰就怎么抚慰呗。 说你好好活吧，没几天了。还是说， 你最近在博客里，他有过一个博客写过一个这方面 的事。对，是因为我自己可能有这种感触，所以我也不太敢说有你这种想法，说去探望危重病人。就我今年的2月14号的情人节那天，是跟一个白血病人一块过的，那天是他生日。然后呢，我前几天在做一个栏目的时候，我还在跟人家说这个孩子呢，说他白血病，然后因为一些治疗他就是康复了，他从无菌病房里走出来了。但是呢，主持人给我拿出来一封信，说这个就是那个孩子给你写的一封信。那封信里的内容是说，他在6月中旬的时候，他的病复发了，而且他知道他最后的期限是哪一天。我当听他念完那封信之后，我自己这个人就脑子空白了，一下就空白了。然后后来做完节目之后，我基本三天心情特别不好。后来我公司人说，那你要不要再去看看他，毕竟他给你写了一封这样的信，你要不要去看看他？我说你让我去看他，我去跟他说什么？他已经知道自己要死，我是想你让我跟他说你好好过吧，就这么几天了，还是说没关系，说是人总是要面对死亡的，还是怎么样去说鼓励的话，我觉得是无济于事。 没有任何用处，而且你去面对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你会觉得生命是如此的脆弱，嗯，不堪一击，简直。 我有一个朋友得白血病，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就感觉到一个可能性，就是原来离我很近的人 会死， 他有可能会。你知道我的反应是躲到没人的地方哭啊，就是你第一次觉得真的那么近吗？然后当时觉得这是绝症嘛，就是一个那样的心情。然后我就记得我到病房去看望他，看望他，后来我就不想去了。为什么呢？就是我老觉得去干什么，在那儿如丧考妣，就是像这发愁，那就是哎呀，说一些自己都觉得很心酸的话，闹得吧，我觉得那我是给他带来伤痛去了。后来呢，我就学了个乖，我呀找了本这个笑话书、段子书翻翻，我发现这招还不错，就是我跟他讲段子去，我给他讲笑话，哈哈哈笑笑，我觉得总是好的。 嗯，可是我跟你讲，我有一个合作过的一个导演，他曾经有一个朋友就得了癌症，然后呢，这些人去看他的时候呢，他照样喝酒抽烟，然后就是 也不 从来都不管。后来这些人就是说，你能不能对自己好一点？说最起码你把这些东西戒掉，你可以多活多长时间，可能对你的身体是有好处的。但是在面对死亡的这个人，就是说我现在基本上已经。能享受的我全都享受过了，然后我也仅剩下这点时间了，我不希望说自己每天那个扎着那个针，输着各种各样的药，然后再做什么化疗什么的，每天吐的要命，说我不要再做这样的事情，我就是想我快快乐乐过每一天。然后导演跟我说到这个事情，他说他觉得像他的这种状态，你无从判定他到底是对还是错。 这就是面对死亡的态度问题。 对， 这是不同的选择。 对， 我觉得像我觉得也很茫然，就是我对死亡绝对没有那么达观。我觉得我很在意的并不是说我害怕死，而是担心说我死后我身边的这些人所我还牵挂的这些人，对于他们来讲对我死的这种一种看法。可能 你还关心这个。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从哪儿说起呢？ 父母难过啊，或者 我觉得是父母的问题。可能，比如说啊，我可能你们没有说经过一些事情。我曾经在飞往越南的那个空中救助搭飞机的时候，遇到过一次龙卷风。虽然是很小的龙卷风，但是飞机的震荡是特别的严重。然后你从那个机窗能够看到那个龙卷风的风柱，虽然很浅，但是飞机抖得不行。当那个氧气罩真的唰一下从上面掉下来的时候，你的那个第一反应就是完了。就连发单子，就是飞机上说有事情的时候给你发黄单子让你写遗嘱的时候，你连那个机会都没有，你没办法跟其家人交代些什么。从那件事情回来之后，我就给自己买了疯狂的买保险。为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我死了，我爸妈一定会很难过，但是难过肯定是一段时间。那难过之后他们要面对的东西可能是生活的、经济的，可能是其他的。我觉得我没有能力在给他们的时候，我用我最后的生命去换回一些所谓的这个财富。 对，多留下点实惠。 对，留点实惠。虽然他们会花得很难受，但是他们一样会为他们解决很多问题。 你这叫遗爱人间呢、 谢谢啊。 对，算是遗爱人间。对，但我觉得这个你说怕死啊，还除了比如说担心家人之外，有时候是自己面对那种孤独啊。就因为你觉得死是很一个人的事儿。你比如说像上一回我们谈爱情，那是几个人的事儿，两个人的事儿，你跟朋友吃饭交往，那都是跟别人发生的事情。我觉得人生在世只有一件事情是绝对只有自己面对自己理解而完全无法沟通，就是死亡。你到死那一刻，比如说你会开始想，哎，死了之后是什么，或者有没有什么，然后我现在也那种痛苦，那种恐惧是说不出来的。你说了人家也不懂，人家懂了也不知道怎么回应。就像你说的，你看一个垂死的人，其实你是不知道该说什么话好的。 你说这个让我想起那天我看这个李敖有话说，他讲这个韩愈，古代的一个文人写的一句话，他说这也是一种人生观，就叫他是好像是什么悼念一个叫十二郎的人写的一个祭文。他里边说啊，说是如果人死而有知，就如果人死了之后有知的话，我也不用难过。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不多久就要见面了，对吗？我也会有那么一天，死后有知咱们还会见面，所以我不用难过。如果人死了之后无知的话，那么我哭你 也哭不了几天了。 嗯， 那么这就是他的一种态度，就是说实际上我可以达官是因为两方面的这个理由。咱们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海璐刚才说太沉重啊， 其实可以不沉重。 嗯， 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喜欢看坟场吗？我到不同的地方旅行喜欢看坟场，因为你看一个地方的坟场，它的墓碑它怎么搞，是看到那个地方那个文化它怎么样去面对死亡，它怎么处理死亡这个课题。那我就看过有一些坟场特别有意思，就特别不沉重。怎么样不沉重呢？像一个墓碑啊，我曾经见过这么一个墓碑，墓碑上都放了一个电话，假的。这墓碑上写什么字呢？除了写这个谁谁谁某某某几年几月生日到几年几月几日死之外，还有一句遗言刻在上面，就是说路过的朋友如果看到电话响记得接起来，我有机会出来的。 哎，这倒是挺幽默感。 这也是个遗爱人间啊，让你走了他一死的还在跟你开玩笑。 有些事情你还能感觉到生死之间阴错阳差。我至今保留着你们香港的一个新闻，说香港一个大孝子啊，我看那照片，那大孝子一脸茫然，说怎么了呢？这大孝子他父亲死了，他拜山拜了25年，每年清明和他父亲的这个忌日都要去拜，把好多瓜果梨桃的都在那拜。可是呢后来他发现他拜错了。他拜错，他就是说到发了一个梦，就是梦说他爸爸跟他说我那里边进墓穴里边进水了，他就挖开清理，一发现里边那个骨灰罐，哎，不是我爸爸的。结果一问原来是公墓里搞错了，搞错了呢就把他爸爸的骨灰放到另一个人那儿，另一个人爸爸的骨灰，等于他拜别人的爸爸整整拜了25年，而且就说我得找我爸爸骨灰啊，可是那家移民了，把带着自己父亲的骨灰人移民不知道哪个国家去了，那香港报纸的照片一脸茫然， 生命中不能承受的轻。 对，找不着了， 多荒谬。你看 就是当然对他来讲是很沉重的。